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35集，冤冤相报。白教授这种科研境界，王乾坤或许还能理解一二，而严福瑞只会觉得两个人是吃饱了撑的。对话之中，他只抓住了互相报复这几个字，赶紧追问道， 不是司藤小姐要报复道门吗？怎么又变成互相报复了呢？ 苍红观主叮嘱过不要泄密，但到底不是什么谍报密战，白教授也没那么多顾忌，也就多说了几句，大概意思就是沈银灯的外婆是死在司藤手上的，本来就有恩怨，司藤还给麻姑洞下了那么重的咒，也难怪沈银灯恨他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怎么还给人家下咒了呢？真是太过分了。由人推己，严福瑞顿生兔死狐悲之感。秦放又接到了严福瑞的电话，这次他没有提供卧底消息，语气也挺激动的，还掺杂着丝丝严肃，说要跟司藤小姐谈一谈。谈就谈呗，反正也是自己人。挂电话时，秦放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问严福瑞， 哎，我问你，你们那里是不是还住了一个叫沈银灯的？ 是啊，那是麻姑洞里掌事唯一的女人呢，长得还挺漂亮。 自从那天在会所见到酷似陈婉的女人之后，秦放一直心里有疑窦，司藤认定那个女人就是沈银灯，也不知道是否确凿，秦放想证明一下。 你能拍一张她的照片给我吗？ 想了想，又补充了一句， 哎，记住，偷偷拍啊。 严福瑞有些木讷，和秦放挂了电话之后才回过味来。 偷偷拍？这秦放是怎么回事啊？看人家长得好看，惦记上了。 不过秦放这个吩咐的偷偷拍可真是害惨严福瑞了，背影没什么意思，总得偷拍个正面吧，可是面对面的拍，那还叫偷拍吗？严福瑞的手机普通，也没人教他可以鼓嘴挠腮假装自拍，再加上沈银灯很少出房门，这天好不容易让严福瑞逮着个机会避在一旁，能勉强拍到大半张的脸。哎呦，坏了，忘记消音了，手机按键咔嚓一声，真跟一巴掌正刮脸上似的。沈银灯很敏感，马上就转头看向这边，严福瑞连拿手机的手都没来得及放下去，讷讷的感觉像是被人捉奸在床。沈银灯径直过来，伸手就把严福瑞的手机拿了过去，问他， 你拍我照片干什么？ 如果严福瑞是个训练有素的卧底特工，完全可以舔着脸回答说，因为你长得好看，我想拍下来当桌面什么的。可惜他非但没经受过训练，还老实巴交的有点缺心眼儿，红着脸嗫嚅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， 又不是我想拍的。 沈银灯好笑， 有人拿刀架你脖子上逼你拍吗？ 不是，那个秦放啊。 听到秦放两个字，沈银灯的脸色突然就变了，让他这么脸色一变，严福瑞突然就找着借口了。 今天啊，我想去拜访司藤小姐，你也知道的，我师父当年做得不妥，我总想去道个歉。打电话过去的时候，司藤小姐身边的那个秦放让我配一张沈小姐的照片，我想应该也不是她要，可能是司藤小姐吩咐的。那天在会所吃饭，大家都见了面，但是司藤小姐啊，唯独没见到你，可能她就想看看吧。 严福瑞觉得自己真是太聪明了，这个借口简直就是无懈可击，既大大方方地点出了自己今晚要去司藤那儿，又帮秦放挽回了面子， 一个大男人要人家漂亮姑娘的照片，总是有好色之嫌的。可是把责任推给司藤就没关系了，女人看女人，这随便看呢，反正他是个妖怪。沈银灯的面色冷了下来，手指点到删除键，直接就把照片给删了。他说， 看照片有什么意思，不如直接见面好了。你不是要去拜访司藤吗？我跟你一起去见见秦放。 这一下大大的出乎了严福瑞的意料，他张了张嘴，下意识就想拒绝，可是脑子里念头一转，又把话给咽了下去。这样也挺好的，他计划跟司藤说的话可能有那么点犀利，有旁人在也不太方便，如果沈小姐能把秦放支开的话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严福瑞晚上七点多到的，这次也不带什么礼物了，正气满满，兴师问罪的架势。秦放给开的门，打眼就觉得他神经不太正常，不过也懒得多问，向客厅示意了一下。 司藤在里面。 严福瑞的嘴巴朝房门外努了一下，示意秦放道， 有人在外头等你。 秦放奇怪， 谁啊？往房？ 严福瑞故意卖关子， 见到了我就知道了。 说完了甩开胳膊就往里走。秦放正想叫住他问照片的事情，兜里的手机响了。他想着瓦房还在外头，索性带上门，一边接电话一边往外走。电话那头是单志刚，气喘吁吁的，一开口就带了几分紧张。 秦放，我看见安曼了。 秦放猝然停步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 我其实是想帮你查查那个赵江龙，他还在住院休养，我怕离得近了人家起疑心，就一直在附近转，谁知道就在刚才我看见安曼和两个男人在一起，他们一起往楼上走了，我刚看见。 单志刚语无伦次，喘得厉害。 秦放，我过去看看，等会儿再打你电话。 秦放猛然反应过来， 哎，别，这事等我回。 话说的迟了一步，单志刚已经挂掉了电话。 走了。 秦放心里暗叫糟糕，赶紧又给他回拨过去。不知道单志刚是不是跟踪安曼，怕被发觉，所以把手机调了静音，怎么打都没人接。秦放紧张的手都在发抖，给单志刚发短信，连着三个别去，刚要按下发送键，身后响起了一个悠悠的声音： 秦放。 这声音如此的熟悉，感觉上好像已经听过无数次 啊。秦放，肚子饿了，给我买个冰淇淋嘛。哎，秦放，那里有租双人自行车的，我们租一辆绕西子湖啊。秦放，我酒喝多了头晕，送我回去好吗？ 还有那天晚上在梦里，那个浑身湿漉漉的坐在床头的女人对秦放说： 秦放，怎么还不送我回去？ 秦放缓缓地回头。 这难道就是那个沈银灯吗？为什么他跟陈婉有一模一样的脸，甚至连他们的声音都很像。 而在屋子内，严福瑞此刻鼓足了勇气对司藤说： 司藤小姐，我要给你提个意见。 司藤往椅背上一靠，笑眯眯的。 提呀。 严福瑞嗫嚅道： 那司藤小姐不会生气吧？ 司藤嫣然一笑： 不会，从谏如流， 我这个人最大度了。 秦放跟司藤说过，严福瑞要找他谈一谈。谈什么呢？苍红观主这样的人在他面前都手足无措，严福瑞是哪根葱啊？送上门来给他解闷吗？也好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严福瑞让他笑得心里发毛，但箭在弦上也不好不发。 司藤小姐，不管是人是妖，都应该遵守诺言。比如你答应苍红观主，找到妖怪就帮他们解毒，再比如你说我帮你做事，就原谅我师父犯的错。不能我们把事情做了，你又翻脸不认人了，或者背后又下刀子，这样是不对的。 这都什么跟什么？司藤心里头云里雾里，可脸上还是笑眯眯的。 你的意思是我会出尔反尔，翻脸不认人？ 严福瑞最见不得司藤笑，说话都开始打磕巴了。 我本来是很相信司藤小姐的，但是最近听说了一些事情，我觉得那个小钟见大，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。 司藤说， 我不知道一滴水能不能折射太阳的光辉，我只知道我一巴掌能把你抽的家都找不到。严福瑞，你是活腻了吧，还是想和秋山合葬啊？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